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，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我们说到李商隐背叛了令狐楚，投靠了李党的势力，而且我们还说他这样做其实是为了一个女人。那到底有没有这个女人呢？有，这个女人就是李商隐的妻子王氏。王氏是当时的节度使王茂元的女儿，而王茂元是属于李党一派的，和李商隐投靠的牛党，往小了说是不对付，往大了说就是政敌。王茂元跟令狐楚一样，看中了李商隐的才华，不但把他请到自己家里做了幕僚，还把自己的宝贝女儿许配给了他。面对王茂元的好意，李商隐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他是被称为小李白的情诗王子，他是毛主席都感兴趣的诗人，他一生作诗无数，却很少有人能够读懂他诗中的含义。他对爱情一往情深，却总是有情人难成眷属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情诗王子李商隐下集。李商隐接受了王茂元的好意，在他的幕府任职，并且娶了王氏为妻。看到这儿，您该说了，这李商隐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人家令狐楚一家人对你那么好，让你占尽了便宜。可是现在令狐楚才死了没几天，尸骨未寒呐，你就投靠了别人。你投靠一个没关系的人也就罢了，还跑到对方的阵营里去了，这不是见利忘义、卖友求荣吗？其实李商隐并不是大伙说的那种人，因为在他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党派的概念，他一直把令狐楚当成良师益友，当成自己的知己和伯乐。令狐楚活着的时候，他一心一意地帮他做事，尽职尽责。可是现在令狐楚已经死了，李商隐觉得投靠王茂元不过就是换了一个工作而已，没有什么不可以的。这就是诗人和政治家的区别，诗人在乎的是情感，而政治家在乎的却是达到什么样的目的。有人评论说，李商隐的选择是诗人和政治家的一个误会，更何况李商隐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为了爱情。李商隐娶了王氏为妻，夫妻二人举案齐眉，异常恩爱。其实在李商隐的一生当中，有过好几次爱情故事，他的初恋就非常心酸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李商隐的一生绯闻女友有很多，但是经他亲口承认的初恋 是一个叫做柳枝的姑娘。李商隐曾经专门为这个姑娘做过一组诗，一共是五首。在这五首诗之前，还有一个长长的序言，讲述了他和柳枝的故事。话说这个柳枝是洛阳的一个富商的女儿，不仅才貌出众，而且性格也很好，活泼天真，烂漫无邪。柳枝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听到了李商隐写的诗，就对他产生了爱慕之情，想约出来见一见。要说这柳枝也确实挺开放的，古时候男人女人私自约会就已经是非常出格的事儿了，更何况一个大姑娘。李商隐早就听说过柳枝，知道她是一个富家的千金，而且长得非常漂亮，就答应了要求。可谁知李商隐的一个朋友跟他开玩笑，把他的行李偷偷拿走了。李商隐发现之后只好去追，错过了和柳小姐的约会。后来李商隐得知柳枝嫁给了一个有权有势的人为妾，心里十分的惋惜。他想到是自己的诗引出了这段缘分，就写了几首诗来纪念这段感情。诗中写道：同时不同泪，那副更相思。意思是说，我和柳小姐生活在同一个时空，可是却已经不是同类人了。还有什么事儿能比这个更叫人相思呢？其实李商隐的这段感情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如果就像李商隐说的那样，只是神交并没有相见，那么怎能生出这样深厚的感情呢？这到底是诗人自己故意的夸大，还是另有隐情呢？这些我们都无从考证，但是这份真情已经足以打动人心了。在苏雪林女士的《李义山恋爱诗记考》中，曾经提到李商隐喜欢过女道士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据苏女士的推测，事情大概是这样的：李商隐年轻的时候曾在济源的玉阳山学习道术，在这段时间他和一位女道士发生了感情。当然这些说法都是有根据的。首先是李商隐的一首诗，叫做《银河吹笙》。这首诗大概是比喻他和女道士有着夫妻之缘，但是却不能在一起。而苏雪林女士进一步证明，李商隐不但爱而不得，而且还是恋爱中的第三者。说这个女道士听了李商隐的表白之后，嘴上说自己要潜心修行，不能动了凡心，但事实上她却早已经心有所属，和一个男道士正在热恋。李商隐也明白女道士是在敷衍他，于是在诗中用嘲讽的口气说：你不用拿修道来敷衍我，我知道你已经和别人在一起了。对于这个女道士，还有一些人考察得更为详实，说她的名字叫宋华阳。因为李商隐有两首诗，一个叫做《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》，一个叫《赠华阳宋真人兼寄清都刘先生》。在这两首诗里，李商隐都提到了宋华阳这个名字，所以有人就说李商隐喜欢过的那个女道士叫宋华阳，更有人从宋华阳姊妹这句推断，李商隐曾经同时和这两个姐妹恋爱。李商隐和女道士宋华阳的事情虽然被人们说得有鼻子有眼的，但是仔细分析起来里面也存在着很多的悬疑。朝堂之上他是处处闹笑话，语出惊人，弄得皇上没脾气。两次下岗都是因为他时不常的冒傻气，可回到家里却知道专挑美女入门做小妾。明晚阿龙和您话说天下，明朝智商最低的内阁大臣。 当时的李商隐还是一个没有功名没有职业的穷小子，大家都知道哪个读书人不是十年寒窗经过了重重考验才鱼跃龙门的，而且李商隐一连考了好几年都是名落孙山，最后还是在令狐桃的帮助下才金榜题名。这时候的李商隐一边好好读书准备考试，一边又要到玉阳山去学习道术，不但这样他心里还承受着作为第三者的痛苦，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。不光这样，李商隐和宋华阳还是异地恋情，李商隐家住洛阳，而玉阳山在济源，虽然都在河南省境内，距离并不算太远，但是你想在古代李商隐就靠着两条腿最快也得两三天的时间，这样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的去见一个女人，李商隐得有多大的决心呢？不过您又该说了，爱情本来就是盲目的，尤其是年轻小伙子一时冲动做出这种事情也不是不可能的，所以这段恋情只能成为一个悬案摆在那里供后人猜测了。在一些考证中，我们发现李商隐的妻子王氏并不是他的原配妻子，而是后来又娶的，事实的确如此。不过得知这件事情之后，有些人又生出了其他猜想，他们的疑问是李商隐的原配夫人到底是什么人呢？关于这件事儿，民间有一个传说，李商隐在结婚前曾经有一位小名叫荷花的恋人，李商隐非常喜欢这个姑娘，两个人感情很好，可谁知道在李商隐进京赶考前的一个月，荷花突然身患重病一病不起了，这下弄得李商隐也没心思学习了，整天在家里陪着荷花，和她一起过完了最后的时光。而这个荷花也许就是李商隐认为的原配妻子。这个故事仅仅是后人们根据李商隐的诗句猜想出来的，因为在他的诗中有很多都以荷花为题，里面也都是一些缅怀过去的词语。不过这些都是李商隐的绯闻，人们估计是觉得他的诗太美好了，所以想给他们赋予一些感人的故事。但是不管李商隐有多少风流韵事，他对自己的妻子王氏一直是一往情深的。李商隐为了王氏不惜投靠李党，接受世人异样的目光，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，而在李商隐的心中他却觉得值了。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，为了和心爱的女人在一起什么都值了。只可惜他和王氏在一起的12年里一直是聚少离多。不过李商隐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，他经常会通过书信表达对妻子的思念，当然这里面有不少都是情诗，这其中有一首叫做《夜雨寄北》，是李商隐身在异乡的时候写给妻子的。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涨秋池，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。这首诗用朴实的语言描写出了他对妻子的思念之情。只可惜好景不长，大中五年李商隐的妻子王氏因病去世，而李商隐也心灰意冷，在官场上处处碰壁。王氏死后，李商隐非常悲痛，意志也越来越消沉，他写了很多诗词来悼念妻子。当时李商隐在梓州做幕府，府主见他死了妻子非常可怜，就要把一个才貌双全的年轻乐妓许配给他。李商隐当时正值壮年，按理说再找一个很正常，但是他为了不辜负王氏，决定 不再续弦，要一个人了此余生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，李商隐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，同时也很固执。自从娶了王氏，他就得罪了朝中的一批人，在官场上一直走下坡路。早在开成四年，李商隐就因为性格固执吃过一次亏。那一年李商隐参加书判试，考中之后去河南当了一个红农尉，可是刚到那儿不久就发现了一桩冤案，监狱里的一个犯人被判了不公正的刑罚，明明是活罪却判了一个死刑。李商隐一看倔劲上来了，他拼着乌纱帽不要了，也要替这个犯人讨回公道。可是李商隐呐，他没有政治家的手腕，只会直来直去的蛮干，最后终于惹火了上司，被免去了官职。这件事就是当时著名的活狱事件。好就好在那个上司很快就被调走了，新来了一位领导，也是个诗人。这诗人和诗人当然是惺惺相惜了。没过多久，李商隐就被官复原职了。但是通过这一次事件，李商隐彻底明白了政治的复杂，他的思维跟别人比起来实在是太单纯太幼稚了。本来依靠着岳父王茂元，李商隐还过得不错，可是没过几年他的岳父一死，最后的一个靠山也倒下了。屋漏偏逢连阴雨啊，靠山倒了不说，死对头却上台了，不但上台了，还做了当朝宰相。这死对头是谁呢？令狐楚的儿子令狐桃。大中四年，令狐桃当上了宰相。李商隐曾经多次想拜访他，可是却一直没有得到机会。令狐桃心想，好马不吃回头草，你李商隐当初投奔了李党，走的那叫一个绝情，现在你走投无路了，又想回头，哪有那么容易？天底下可没有地方卖后悔药的。一次李商隐又去拜访令狐桃，下人把他领到了客厅，说是进去通报一下，可是过了很久都没有回音。李商隐知道这回又是自讨没趣，但是啊，他并不甘心，提起笔来就在墙上写下了一首诗。在这首诗里，李商隐提到了和令狐楚的交情，他希望令狐桃能够顾念旧情，对他高抬贵手。令狐桃看完客厅墙上的这首诗，什么话也没说，他命令下人把这个房间给锁起来，从此不许任何人进入。他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令狐桃到底为什么锁了那间房子？没有人知道原因。有人猜测说是令狐桃看完了那首诗，想起从前和李商隐一起读书的时光，心里是又惆怅又惭愧，觉得不应该这样对待老朋友。又有人说令狐桃看了诗以后恼羞成怒，觉得李商隐冒犯了他的威严，就想把墙给毁了。可是坏就坏在这诗里边有一个楚字，这个楚字和令狐楚的名字一样啊。按照古代的习俗，子女对父母，臣子对君王，这名字都是要避讳的。也就是说，凡是父母君王名字里边用过的字，儿女和臣子不但不能再用，也不能说，更不能销毁，有时候连同音字也得避免。所以如果令狐桃叫人毁了那面墙，就是对自己父亲的大不敬。他想来想去，只好叫人找了一把锁把客厅给封起来了，来个眼不见心不烦。不管到底为什么，令狐桃还是给李商隐安排了一份差事，让他当上了太学博士。可是令狐桃一当政，朝廷一下子就变成了牛党的天下。 虽然令狐桃做的还算大度，可其他人不见得能容得下李商隐，要想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，真是难上加难呐。李商隐的太学博士没做几天，又被派到别人手下当书记官去了。临走之前，李商隐又给令狐桃写了两首诗，希望能得到帮助。但是他这个写诗的把戏，对于令狐桃来说已经不管用了。李商隐只能过上四处为家、漂泊不定的下半生了。回顾李商隐的一生，在政治上值得称道的事情并不多，他毕竟只是一个文人，思想又过于单纯。都说性格决定命运，李商隐的一生就败在了这里。不过什么东西都是相对而言的，李商隐虽然官场失败、情场坎坷，但却造就了他一生的文学成就。逆境出诗人，因为只有在逆境当中，诗人才能调动起他所有的感情，无论是自怨自艾还是感时伤势，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才是写出好诗的关键。据说大诗人白居易在晚年的时候就非常喜欢李商隐的诗，曾经说过，如果我死了，下辈子就投胎做李商隐的儿子。这句话被李商隐听到之后，没想到真给自己刚出生的儿子起了个小名叫白老。只可惜这个白老生性愚钝，一点也没有白居易的才情，愧对了自己的名字。不过谁又能断定这不是一种福分呢？作诗人呕心沥血，伤心劳神，哪有当一个普通人来的痛快呀？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但愿吾儿愚且鲁，无灾无病到公卿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